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一，农历闰6月30，北京多云转阴，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成为改革创新突破口，42项政策举措全国首创。 6期大型政论专题片《法治中国》一经推出，在社会各界引发强烈反响。 河北干部群众热议塞罕坝机械林场生态文明建设范例意义，坚持生态优先助推绿色发展。 军委纪委通报12起发生在官兵身边的微腐败和不正之风问题。 国务院安委办通报山西811边坡滑坡事故。 新列车运行图9月实施，高铁商运速度将成全球最快。 近90%公立医院开展临床路径管理，医疗费用增速放缓，人民群众从中切实获益。 澳大利亚媒体曝光澳军事基地参与美国军事行动。 以下是详细内容。 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挂牌2年来，大胆试大胆闯，推出了一批独具特色的改革试点，释放转型升级动力，激发创业创新活力，为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积累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成功经验。央广记者周步恒、马宁报道。 外贸企业厦门嘉盛集团的出口额近几年都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长，今年上半年仅对金砖4国的出口额就达到7000万美金。集团厦门子公司总经理潘小凤说，厦门口岸通关改革不断深化，企业得到了实惠。 厦门呢率先推行了这个单一窗口，简化了这个通关跟报检的一些手续。2016年嘉盛在通关的一个验货率是6%，那今年的上半年啊，像整个通关的验货率仅为3%。然后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呢这几年呢也持续的为企业呢减免出入境检验检疫的费用。 潘小凤提到的单一窗口是由一个36个部门共同建设和运营的国际贸易网上大厅，业务集中到网上来办，让数据并联共享代替人员跑腿，船舶进出口岸、报关报检等口岸核心业务实现一个窗口一次申报一次办结，报关大厅排队的报关员不见了，企业通关效率成倍提升。厦门自贸区探索政府职能转变成立以来，陆续推出42项全国首创的政策举措。例如在减少和取消对外商投资准入限制方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加备案管理的管理模式，项目审批时限由21天缩短到1天。今年以来着力在市场准入和工程建设两大领域先行先试，6月启动市场准入领域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试点，全市25个市直属部门同步推进，该取消的取消，该简化的简化。厦门市交通运输局运管处黄春土： 汽车装潢店啊，或者洗车店，然后他们都是要申请我们的机动车维修经营许可这个项目，原来需要5个工作日，然后现在改革之后，群众来办事的时候，只要带着材料到我们窗口，那我们审验过了就可以给予备案发证，当天就办成。 厦门自贸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科科长林玲： 现在的企业呢，在申报名称预先的时候，它可以自主的进行名称的申报。可以跟设立登记一起提交，工作时限呢，由原来的6个工作日，已经缩减到3个工作日。企业的提交的这个申请材料呢，也比原来简化了很多。 改革、创新体制、理念和监管方法激发了市场活力。全球领先非游戏应用开发商美图秀秀、全球一站式航空维修基地太古飞机等一大批优秀企业脱颖而出，为厦门经济发展注入新血液，增添新动能。去年厦门自贸片区航空维修产值首次超过100亿元，航空维修、融资租赁、高端制造等7大功能性产业初具规模。自贸片区挂牌2年4个月来，累计新增28000多家企业，新增注册资本4730多亿元。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入选全国自贸试验区8个最佳实践案例之一。经第三方评估，营商环境排名从2015年4月挂牌之初的全球第61位提升到今年的第40位。一个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厦门正在成型。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管委会副主任熊衍良： 下一阶段呢，应该把厦门的口岸达成功能性最强，这个 效率最高，成本最低，吸引力最强的口岸。 六集政论专题片《法治中国》已经播出三集，在各地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大家表示，专题片充分展现了全面依法治国取得的巨大成就，令人备受鼓舞，也进一步坚定了继续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决心和信心。央广记者综合报道。 安徽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一庭副厅长刘秋菊在基层一线工作13年，《法治中国》专题片看得他热血沸腾。刘秋菊： 近年来，我亲身经历了中国法治建设取得的一项项成果，一批重大影响案件的审判所引发的效应，政府依法行政的意识逐渐增强，人民群众遇到利益纠纷的时候知道通过法律手段的维权等等，都反映出我国法治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 厦门市和山社区党委书记林英玲： 节目播放的期间呢，它有总共是有16个字，有来概括了一下，一个就是我们科协立法、严格执法，还有公正司法，还有全民守法。这16个字呢，其实也就是象征着我们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总结。 习近平总书记表示，人民群众对立法的期盼已经不是有没有，而是好不好、管不管用、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这其中，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是提高立法质量的根本途径。江苏镇江市人大法工委主任张雷深有感触： 为了促进这个法治的健康发展，我的源头也是很关键的。所以作为我们立法者来讲，对人民负责，对党负责，对社会负责，对历史负责。 山东东营市居民郑淑英： 法律面前呢是人人平等的，我们啊在以后的生活当中啊要学会呢用法学法来保护呢我们的这个自身合法权益。 近日，中央主要媒体集中对河北塞罕坝生态文明建设范例的新闻报道，在河北省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弘扬忠于使命、艰苦奋斗、科学求实、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央广记者王志勇、杜震、孟晓光报道。 站在塞罕坝森林公园亮冰台，百万亩松林一览无余。天津游客李波发出阵阵感慨： 林子多呀，它那个点将台那边，空气各方面的都挺好的，确实不错。这蓝天白云，天气多好。 塞罕坝旅游公司办公室主任田亚伟说，媒体集中报道塞罕坝机械林场生态文明建设范例后，游客明显多了。截止8月19号，共接待游客35.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加1.3万人次。田亚伟： 防火永远是第一，就是可能达到80%的时候就叫请医院了，可能停收门票，责任更重大了， 更重了。 是我们也这种，我们肯定得把这个绿水青山守护好、保护好。 责任更重了，这是林场职工们共同的感受。90后职工董伟说，他们要做的就是完成新的使命。 老一辈啊，留给我们最多的精神财富就是一个使命感，一些先进的技术吧，需要我们年轻这一代来学习。就像我们现在这个碳汇储备，我觉得就是一个很新的一个理念。可能说，多学习，然后多进步，多实践。 塞罕坝留下的生态启示，同时也鼓舞着河北各界干部群众。承德市宽城县建龙矿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柴兴波说，正是塞罕坝精神的鼓舞，才让他下定决心借势关闭矿井，转型发展生态旅游。 发展生态旅游的前景也是非常可观的，周围山上栽种核桃啊、山楂、苹果树，到了秋天就能直接见到效益了。 目前承德还在全国率先编制了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作为干部离任审计的重要依据，使其成为生态环境保护神。承德市委书记周仲明表示，由一矿独大向绿色转变，就是在弘扬塞罕坝精神。 我们13、15，我们自己就定了，再到3个塞罕坝，在承德编制了全市的自然资产资源负债表，我给各县区党政带一个紧箍咒：你不能破坏环境，你破坏环境，你离任的时候是要向组织交账的。我们就是要营造最好的生态。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央广消息，近日军委纪委向全军通报了12起官兵身边的微腐败和不正之风典型案例，问题涉及收受官兵钱物、侵占官兵利益、吃拿卡要等13个方面。 11个单位党委纪委被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33名领导干部被问责，105名直接责任人受到党纪军纪处分或组织处理。通报指出，这12起问题都发生在党的18大，特别是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之后，发生在基层部队和官兵身边，性质严重，情节恶劣，影响极坏，直接侵害官兵切身利益，啃食官兵获得感，充分暴露和反映出有的党员干部在强力政风肃纪的高压之下，仍然思想麻木，对纪律无敬畏无戒惧，我行我素，恣意妄为，不收敛不知止。各级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和军委关于政风反腐重要决策部署，特别是加强基层风气建设的指示要求，强化追责问责，对压力传导梗阻微腐败现象多发频发的，既严肃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又上查一级追究相关党委纪委和领导干部责任，以责任追究激发担当精神，以严明纪律纯正基层政治生态，推动部队风气持续好转，不断增强官兵满意度和获得感。 央广消息，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消息称，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近日通报了山西811边坡滑坡事故。8月11号，晋能集团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和顺铝锌煤业有限公司发生边坡滑坡事故，事故发生后该矿蓄意瞒报，目前已初步确认8人死亡，1人失踪，1人受伤，山西省政府组织公安机关仍在进一步核实事故人数。这起事故暴露出的主要问题，一是铝锌煤业在边坡出现裂隙有塌滑征兆的情况下未撤出人员和设备继续开采作业，导致边坡滑坡；二是铝锌煤业生产活动层层转包，以包代管，每个采区由包工头组织生产；三是晋能集团兼并重组铝锌煤业后，仅仅按煤炭产量收取了一定管理费用，没有做到真投入、真控股、真管理；四是事故发生后，铝锌煤业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瞒报事故；五是和顺县政府相关部门在接到事故举报信息后，在没有认真核查取证的情况下，做出了没有人员伤亡的结论。通报要求依法从严从快查处事故，责成山西煤矿安监局会同山西省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成立事故调查组并开展调查，严格落实兼并重组企业主体责任，切实深化汛期煤矿各类灾害和隐患治理，认真组织事故举报核查工作。 央广记者郭淼报道。中国铁路总公司昨天透露，全国铁路将于9月21号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在部分线路增开客货列车，届时七对复兴号动车组将在京沪高铁率先实现350公里时速运营，京沪之间全程运行时间在4.5小时左右，我国成为世界上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高的国家。此次新运行图的实施，武汉至九江高速铁路将于9月全线开通运营，初期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26对，首次开行8对高字头列车将进一步拉近湖北与江西间的时空距离。此外，铁路部门还将增开西安北至福州、武汉至温州南、北京南至青岛北、兰州西至南昌西等客运需求旺盛方向动车组列车17对，优化调整运行区段13.5对，增开货物列车236列。 临床路径管理是指针对一个病种制定出医院内医务人员必须遵循的诊疗模式，使病人从入院到出院依照该模式接受检查、手术、治疗、护理等医疗服务。目前我国近90%公立医院已开展临床路径管理，医疗费用增速放缓，人民群众从中切实获益。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副院长张俊说，临床路径对于临床诊疗又像食谱之于做菜，是一个具有科学性和时间顺序性的标准流程图。 我们做手术都要预防的使用抗菌素，抗菌素品种呢有49个品种，在没有实施临床路径之前，大夫可以自由选择，有选择1代的，有选择3代的， 非常的混乱。那么我们实施了标准路径之后，现在人民医院手术预防用药就是两种，一个是头孢，一个是克林霉素。那么我们要求在术前的30分钟到2小时之内要给抗菌素，这个时间段正好是我们抗菌素浓度最高的时候，那么可以保证病人用最少的抗菌素，花费最少的钱，达到最安全的质量的效果。 截至今年第一季度，我国共有近7000家公立医院开展临床路径管理，占全国公立医院的88.5%。临床路径基本实现临床常见病、多发病的全覆盖。国家卫生计生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郭艳红表示，临床路径管理指导原则正在修订。事实上，基层医院引入临床路径时更有独到之处。 我们现在已经颁布实施的覆盖30多个专业的1212个临床路径当中，有216个是适用于县医院版，因为大部分的常见病、多发病、单纯性的疾病，我们希望能够在县域内解决，所以县域内通过临床路径这样一个 GPS 做引导，对于规范基层医疗机构、指引基层医疗机构的医生实施诊疗行为，应该是更有效的。 今年5月，中国之声连续报道了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被指为民营医院揽生意，多名领导干部合计占有这家民营医院80%股份。近日，宁夏卫计委公布了针对此事的调查结论。央广记者管欣报道。 宁夏卫计委的调查报告中透露，总医院科主任级别领取的劳务津贴为每月2000元，而对于提成比例，心血管内科、皮肤科等科室提成比例为40%，其余科室是30%。慈济医院手术费50%返还科室，剩余50%才是慈济医院的收入。宁夏卫计委参与调查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他们还发现总医院存在多处违规违纪行为，尤其是1000多名公职人员违规持有民营医院的股份， 违规参与民营医院的设置，1000多名公职人员违规持有民营企业的股份，在慈济医院执业的这些医师呢，违反多点执业行业作风的有关规定，他的人员资质不符合医疗机构的基本标准。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特别报道，砥砺奋进的5年，我的山水乡愁。 请听央广记者梁月、王成林、山东台记者翁平亚从山东济南发回的报道。幸福是守在泉水边的柴米油盐。 早上6点，城市还没有完全苏醒，家住在济南市佛山苑小区的吴明就骑上自行车去2公里外的护城河边打泉水。这是国内唯一一条全部由泉水汇流而成的河流，取水点就在位于护城河南岸的黑虎泉。黑虎泉边已是十分热闹，水池清澈见底，池壁上3个石质虎头正在汩汩喷水，打水的市民络绎不绝。 你看我打上来的水，你先看看多么清吧，尝尝你就体会到了有多甜了。 一把绑着绳子的水壶甩到壶嘴前接水，然后灌进自己的水桶。吴明娴熟地打着水，脸上始终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来了我就看着水，哎呀，就说不出的发自内心的那种畅快。 对， 吴明说，如今旺盛的泉水来之不易，随着城市发展，泉水经常出现季节性断流，最近一次的泉水停喷发生在16年前，这一停就是909天。 断流以后，看的河道里长满了草，是污泥，还有味道，心里特别难过吧。盼着什么时候下个大雨，它才能回来了。你失去了泉水，你全程真是没灵魂了。 为了让泉水复用，济南市关闭了大量的自备井，严控地下水开采，并启动了全国首个水生态文明试点城市建设，通过南水北调、河湖水系连通、泉水回灌补源等等措施，为济南引入黄河水、长江水这些地表水源，置换地下水开采，打通全市水系。不懈的努力终于让泉城再现了往日的风采。 哎呦，又珍惜啊，从自己手下就珍惜。家里这洗漱的东西，洗菜的水，尽量的都保留起来，是吧？冲厕所啊，擦地啊，我的所有认识的人都是这样做的，都是发自内心的。 上午十点半，吴明回到家里，烧一壶泉水，泡上一壶茶，沉浸在氤氲的茶香中。吴明说，幸福就是守着泉水的柴米油盐酱醋茶。 武警8661部队在驻地新疆伊犁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结对认亲活动，增进各民族团结融合，促进边疆稳定发展。央广记者郭林雄、孙重峰、胡波报道。 来，这是我的维吾尔族妈妈。 新疆伊宁维吾尔族老人维吾尔族阿布都日和曼家武警8661部队政治处主任卢统营向记者介绍他结对认亲的维吾尔族家庭。 我每次到他来的时候，他必须要吃饭，不吃饭他不高兴。非常好，特别的亲切，一家人一样。 维吾尔族阿布都日和曼。 我想的是我们不是一般的，我们是现在的亲戚，就是儿子和爸爸的。以前，我别人问我时候，我说我有五个孩子，现在我有六个孩子了。 沃尔夫阿布都热赫曼告诉记者，武警部队扶贫帮困、抢险救灾的事情就像这架子上的葡萄数不清。 3月份到7月份是我们的发洪水来的时间，每次一打电话他们就按时来。上次也是下雨的时候，他们一万行在那儿放水。 这个是干什么用的？伊宁市东梁社区爱心裁缝店，武警8661部队政委张鹏程正在走访慰问他的扶贫对象维吾尔族妇女努力孤里玉努斯。3年前，部队资助失去丈夫的努力孤里玉努斯购买了台缝纫机，开启爱心裁缝店。去年，他的小孙女穆尼莎掉到汤盆里，严重烫伤。官兵们为小穆尼莎救治捐款，解了燃眉之急。努力孤里玉努斯家庭获得新生，他想帮助更多的人。 那么现在可以弄的话，他可以培养这个徒弟，把这个扶贫带起来。 哎，你好，你好好干，我们这个全力以赴改善你的生活。我们是一家人。 我一定 要努力，万分感谢。 我们都是一家人了，现在。 武警8661部队政委张鹏程， 我们把这个结对认亲活动与凝聚民心结合起来，与精准扶贫结合起来，与捐资助学结合起来，有23户149人脱贫，帮助400名贫困学生完成了学业。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第二季今天播出第11篇《乌苍平》，莫道桑榆晚，仍存万里心。采制：央广记者刘一晨。 95岁的老人大抵应是有些迟缓虚弱的，但乌苍平先生却行动敏捷，全不见耄耋老人风烛残年的模样。 医生里面呢，我没有因病住过医院，我的零件呢全都是原装的，只有牙。 1953年，乌苍平参加了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由此和人口学结了缘。 原来我们两个中国人呢，这40000000同胞，第一次人口普查出来以后啊，这60000000，所以我觉得中国问题严重了。但是啊，讨论人口问题啊，变成禁区。 人口问题此后近20年没有人敢碰，直到1971年中国加入联合国，这一研究才又提上了日程。但那个时候乌苍平已经50岁了。1979年3月，由乌苍平起草的全国第一个向上报送的人口研究报告递交国务院。1982年，计划生育写入宪法。仅仅2年后，他又开始呼吁重视老龄化问题。 每一个人呢，都应该在老年呢发挥他的正能量，体能会降低一点，但是思维能力啊，一直在用脑的话，他一般呢降低很慢，甚至能够有创新。 新闻动车组，银行同业业务7年来首现收缩。青海格尔木至俄罗斯中欧班列首发，我国高韩高铁最长隧道哈尔滨至牡丹江高铁虎峰岭隧道贯通，请听报道。 今年初以来，银监会在银行业掀起了一轮自查整改的旋风。 禁止同业、理财和表外业务等领域里的违法违规违章、套利行为、不当交易等一系列银行业市场乱象。治理市场乱象以来，上半年银行业同业资产、同业负债规模双双减少1.8万亿元，这是2010年以来首次出现收缩。银监会审慎规制局局长肖元奇表示，通过治理市场乱象，银行业经营趋于规范，资金脱实向虚的势头得到初步遏制。 在方案上呢，我们没有简单的一刀切，而是根据问题的性质和根源呢，分类处置，区别对待，有快有慢。 央广记者柴华北京报道。 昨天上午，满载柴达木盆地循环经济示范区生产的盐湖产品的列车从青海省格尔木市出发，发往俄罗斯比尔姆市。此趟中欧班列编组41辆，由阿拉山口出境，途经哈萨克斯坦，全程约6360公里，预计用时10天左右，较以前通过天津港海运节省30天时间。青海省副省长田锦臣表示， 以这次中欧班列开行为契机，吸引更多外向型产业向格尔木聚集。 央广记者葛修远，青海格尔木报道。 20号清晨6:18，伴随着爆破声，连接黑龙江省哈尔滨到牡丹江的哈姆高铁最长隧道虎峰岭隧道实现贯通，这也是目前我国高韩高铁建成的最长隧道。虎峰岭隧道全长8755米，经过的一些地段地质结构复杂，施工难度大。中铁五局哈姆客运专线项目部工程部部长王志强， 为了保证我们洞内的施工安全，我们在洞外地表采用地表注浆方法，对松软的土层采用水泥浆，把它全部加固为一个整体。 隧道贯通后，哈姆高铁将全面进入线上施工阶段，预计将于明年年底建设完成。哈姆高铁建成开通后，哈尔滨至牡丹江的运行时间将由4小时30分钟缩短至1个半小时。黑龙江台记者姚婷，哈尔滨报道。 全球首台华龙一号、福清五号核反应堆压力容器昨天正式交付给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这组具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百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装备，其安全和性能指标都达到国际三代核电技术的先进水平。 一带一路图书版权贸易洽谈会昨天在山东济南闭幕，沿线21个国家的上百家出版机构参会。 当地时间昨天下午4:30，一辆载有中国游客的旅游面包车在泰国清迈府堆沙格县的省际公路上与一辆皮卡相撞，事故造成11名中国游客受伤，其中5人受伤严重，目前上述伤者都已被紧急送往医院治疗。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力量总司令阿巴迪昨天宣布，伊政府军开始发动军事行动，收复集团组织伊斯兰国在伊拉克的最后主要据点泰勒阿费尔镇。 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市及周边地区特大洪水和泥石流灾害，目前已造成至少499人遇难，至少3000人无家可归。 美韩2017年度已知自由卫士联合军演今天到31号举行，约17500名美军士兵参加此次军演。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昨天报道，位于澳大利亚中部的松峡军事基地曾参与美国军事行动，为后者提供信号定位和情报分析。在美国国家安全局绝密文件中，松峡基地代号为降雨。澳大利亚舆论指出，由于美军空袭特别是无人机袭击，造成不少平民伤亡，一旦美国面临战争罪指控，澳大利亚可能因此受到同样指控。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李行健、张乔雪、文琪，主播忠诚无方。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古城新韵，自在正定。首届石家庄市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将于9月2号到4号隆重召开。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诚信、尊重、创新、奋斗，徐工集团以勇气坚韧铸造世界级品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实效才有效，透明才开明。以传播力及影响力，舆论先导，传媒先锋， 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7点整。